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周四的早上8:06，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恩， 我是王爽，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非常炎热的早晨， 哎， 不知道现在你起床了没有，出门了没有，今天仍然是一个高温天哈， 高温天 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哎，对，今天呢北京啊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35度，最低气温是24度，空气质量是凉，今天气温挺高的，特别容易中暑，所以呢不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 那交通方面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呢，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哎，对，然后最近呢不得不说的就是世界杯的消息啊。今晚8点整的时候将会进行 C 组第二轮的比赛，丹麦对战澳大利亚，晚上11点呢是法国对阵秘鲁，明天早晨2点啊将会进行 D 组的第二轮的比赛，阿根廷对战克罗地亚。 那么今天我们青年说的互动话题呢，也配合最新大热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跟大家聊一聊，你觉得什么跟世界杯最配啊？可以是吃的，可以是玩的，可以是一种心情，我觉得都可以， 可以是一种回忆， 一种回忆啊。那今天的青年说呢，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的大家还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找到982青年说，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 哎，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来吧，青年说，我们继续说，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首先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消息是，最近呢，北京市住建委下发了关于加强直管公房管理的意见。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呢，我们就来解读一下这份意见当中的三大关键内容。那么第一个关键内容呢，就是直管公房的违规转租转借。那么什么样算是违规的转租转借呢？就是指承租人本人、配偶及子女都不在承租的直管公房内居住，这样就算是违规了。对于那些拒不改正或者是规劝整改2次之后仍然违规转租转借的，可依照合同解除租赁关系，收回房屋。 那第二个关键内容呢，是平房自愿腾退可配租公租房。那对于平房直管公房的承租人，如果自愿交回公房的使用权，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或承租公租房，符合条件的呢优先配售配租。第三个关键的内容是呢，拆除自建房可以配租公租房。对于那些长期租住在自建房内有本市户籍，本人及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正式住房的人呢，如果自愿拆除自建房并将户口迁出的，可由区政府直接配租公租房。 哎，对这个消息，然后刚才给大家详细解读了这份意见当中的三大关键内容，小伙伴们了解一下吧。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7月1号起 2002年以后学历认证可以在网上免费申领。 嗯，7月1号起。 对， 2018年上半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这是个什么事情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呢，用人单位要看这个学历认证。 嗯， 以前的时候啊，办理学历证明啊，毕业资格还需要掏钱买。但是呢，从7月1号起，2002年以后的学历证书都可以通过学信网免费查询，然后也可以在学信网上免费申请电子认证报告。 嗯，这对于那些比较爱丢三落四的小同学们，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对吧？ 对。 这个如果一旦你的学历学位证丢失了，没关系，哎， 没关系， 网上还能够找到你的这个电子版。 嗯。 那对于2002年以前不能通过网上查询的学历，如果需要申请书面认证报告的话，也可以通过学信网的报告申请来进行办理。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啊，要隆重的啊，我们不厌其烦的要跟大家去做一个预告。 嗯 啊，在6月26号，我们青年广播台庆1周年的当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精美礼品。我特别强调一下啊， 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就是大溪地58天的自由行。 哎呦， 那么这样的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的豪华了。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们青年广播1周年的活动啊，我们不光会这个线上砸金蛋啊，给大家抽大奖。6月26号，那我们在这天的时候啊，还要跟大家在线下一起做蛋糕、看电影。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将会化身为蛋糕制作师，带大家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 嗯、 啊，我们982的特别放映厅呢，邀请大家和朋友一起来看一部有关青春、有关回忆的电影。观影的现场呢，我们还会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所以呢，这个时候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了解更多的有关我们活动还有小姐姐方面的信息吧。 小姐姐和小哥哥方面的信息啊，大家最近一定要时刻关注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 嗯， 因为在这个公众号上，我们1周年庆的相关的活动、奖品、抽奖，还有一系列的这些周边的消息，我觉得都会在上面持续的发布。希望大家能够热情的参与到我们的周年庆当中。 哎，老多了我们的活动啊。然后最近呢，这个今天早晨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今天在北京的这个天儿比较热。 嗯， 今儿是还是夏至 啊？今天是夏至啊？ 对，今儿还是夏至。然后这个就是最近北京的天气比较热的，不知道大家这个生活的所在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反正是这个炎热的夏季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 嗯， 然后最近这个世界杯呢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互动话题，然后就是 世界杯和什么最配？ 和什么最配？ 要孔文你先说说。 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啊？ 嗯 啊，然后就是对于我来讲，我挺奇葩的。然后就是说和回忆最配， 和回忆最配。 对啊， 你不是奇葩，你是老， 是不是？ 是 啊，对吧？ 什么样的回忆？ 因为就是我现在再去看这届世界杯的时候啊，这个也会有很多这个喜欢的球员啊，比如梅西啊、C 罗呀， 嗯 啊，虽然说这个梅西到目前为止表现的还有点这个 差强人意， 差强人意，对对对，但是呢，就是我在看着这个，比如说我看到这届阿根廷队的时候，那么我可能会想到巴蒂斯图塔 啊， 然后我看 回想起黄金一代的球星， 哎，黄金一代的球星，然后比如说看到 C 罗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到想到飞哥， 嗯 啊，看到西班牙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到金童劳尔，而两个7号的啊对位。那比如说看到巴西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到罗纳尔多呀、罗纳尔迪尼奥啊、罗伯特卡洛斯啊，啊，然后这个看到法国队的时候啊，这个什么特雷泽盖啊、齐达内啊，然后这个就很多很多的啊。 总之这一届世界杯我觉得还是全面的让大家觉得这是一届就是很新的全新时代里的世界杯。为什么呢？不仅仅是因为球星的这个变化哈，和我们这一代人心里的这个球星的阵容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这一代人 另外就是其实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段子哈，说这次小组赛第一轮结束之后有冠军项的球队有20多支。 对呀， 说明这个世界杯的形式和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呀，没错呀，让人惊喜的墨西哥队如果按照那个就是他们亮相的时候上半场比赛的那个状态如果一直踢下去的话，那就可以直接踢总冠军了。 我德国队 就夺冠了。德国队啊，不是输了吗？德国队 好吧，那个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看球呢？大家觉得看球的时候， 嗯， 哎，和什么最配？ 和什么最配呢？必须跟小龙虾最配呀、啊！ 和小龙虾最配、 嗯、 啊！吃的。 现在这小龙虾不仅外卖非常火哈、 嗯， 而且有很多像我们家就买了很多那种，已经制成的这个小龙虾，一板一板的，然后那个、 嗯、 就晚上， 嗯嗯， 八点之前、 嗯、 啊，这个在锅里一过啊就可以了。 啊 DIY 的小龙虾 DIY 的 方便，也推荐给大家。 哎，这是爽爽推荐给大家的。然后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今儿夏至，然后天非常热，然后呢，但是嗯，我觉得热有热的好处，就是这个、 嗯、 就挺火辣的嘛， 嗯， 可以少穿一点嘛、 嗯、 啊，对不对？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Hot Summer。是不是非常火辣， 太劲爆了， 非常阳光，非常劲爆、嗯、对不对啊？好听的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计划一哈，关心体育。 哎呀， 最近不仅仅是这个世界杯的消息在不断的这个刷新我们的眼球。 是。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在短跑领域，谢震业是刷新了黄种人的百米记录。 嗯。 昨天凌晨在法国蒙特勒伊举行的田径精英赛中，中国短跑名将谢震业以9.97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百米的冠军，不仅刷新了个人及全国纪录，而且超越了苏炳添和日本选手同声祥秀，成为百米跑的最快的黄种人。 哎，然后此前呢，这个谢震业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04啊，是在去年全运会上创造的。那么对于这次冲进十秒的好成绩呢，谢震业然后自己也说啊，也是非常的惊喜。他说会继续的努力，之后呢会带来更多的精彩。 嗯， 其实我不知道爽人还记不记得，就是之前我们，然后我们两个的一些搭档跟大家这个陪伴大家早晨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的时候，我就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我特别看好谢震业，他一定是会是这个， 是吗？ 对， 嗯， 就是中国队的中国短跑的下一个领军人物。因为首先啊，这个如果拿他和苏炳添来对比的话， 嗯， 他的身材更高。 哦， 啊，苏炳添只有1.7米、 嗯、 啊，然后谢震业应该是， 所以腿就更长是吗？ 对， 嗯， 啊，而且他更年轻。 哦， 啊，他是从200米的选手，然后转到100米。 嗯，你要说200米比100米是更难是吗？ 没错，你要知道之前博尔特也是这样的。 哦， 啊，而且我在现场看过他的比赛。 嗯，谢震业 的比赛非常棒。嗯， 爆发力非常强， 非常非常强。 嗯， 对，所以说 我们能不能从一个这个半专业人士来跟我们讲一讲，嗯，就是百米跑进十秒以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 怎么说呢，其实一直对于黄种人来讲啊，嗯，就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对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啊， 嗯， 就是包括这个苏炳添然后跑到9秒99的时候啊， 嗯， 其实已经是非常让人欣喜了。 嗯， 啊，但是你想，但是9秒99、9秒97，那么对于世界水平上来讲， 嗯， 啊，目前的这个世界纪录依然是博尔特保持的9秒58。 嗯， 啊，包括世界上的像美国队啊、牙买加队啊， 嗯， 啊，这个成绩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啊。 嗯， 因为这个首先，嗯， 在百米这个领域，一毫秒就可以淘汰很多人了， 都会淘汰很多很多的人啊。 嗯， 我们进步这个0.01秒、0.02秒，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对于我们来说是划时代的，我觉得。 对对对，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那个，确实是进步非常大啊。那么我们如果说，不在世界领域来去跟这个强国来比较的话，那么， 嗯， 我们在亚洲来讲，目前这个项目来讲， 嗯， 我们也是具有十足的优势的。 嗯， 啊， 我觉得这个消息配合下一条消息一起讲，更有说服力。 更有说服力 啊！给大家带来这条消息呢，是说世界杯的首轮小组赛的数据，欧洲第一，亚洲第二。那世界杯的首轮小组比赛已经结束了，目前亚洲球队获得2胜，是欧洲外唯一获得2胜的赛区，而德国、巴西、阿根廷3队却同时终结了几十年来首战的全胜纪录，让不少球迷大呼猜不透啊！让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哈，首轮小组赛， 嗯， 欧洲球队是8胜4平2负，依然是最强的势力。那亚洲球队呢是获得2胜3负，排名全球第二， 嗯， 而南美、中美洲、非洲3个赛区都只有各一支队伍获胜，分别是乌拉圭、墨西哥和塞内加尔。 哎啊， 说明咱们这个亚洲的体育哈， 嗯， 确实是在雄起。 对，然后本届这个，你像这个伊朗队啊，然后日本队啊、韩国队啊， 嗯， 啊，其实表现都是让我挺惊艳的。 嗯，我觉得配合谢震业的这条消息，应该说曾经在这个运动场上，尤其是这种特别需要爆发力的和这种，就是非技巧性比较低的这种，比较靠这种身体素质的这些运动，比如说，田径啦，对吧？跑步，还有像足球这种，可能都说这个在身体素质上，这个亚洲人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嗯， 但是我觉得，你看看，嗯， 对，你瞅瞅 这两年， 对吧？ 嗯 啊，对，然后那个我们再瞅瞅原来的一些强队， 嗯， 对吧？ 比如说这个 德国输了吧？ 德国也是欧洲的哈。 啊，对呀。 比如说我们曾经觉得这个比较强的像南美洲，对吧？ 南美洲，对， 嗯，还有这个比如说非洲， 嗯，像5星巴西，平了， 是 啊，对吧？你看这个就内马尔的表现呢，除了我觉得内马尔今年的这个发型确实不错，然后其他的对内马尔的发型确实挺好的。 从实力派走向偶像派了， 走向偶像派，对， 那么从国家上来看呢，首轮小组赛中德国不敌墨西哥，终结了世界杯首战七连胜的记录。不过他们还不是最不幸的，那巴西呢被瑞士逼平，更是终结了巴西世界杯首战九连胜的记录。 对，你瞅瞅， 所以说这些老牌劲旅啊，正在受到新势力的冲击。 对对对，我们看一下吧，看一下这个现在比赛，然后进行到了现在有大概三分之一了吧，所有的比赛应该有三分之一了、 嗯、 啊，我们就看看着呗、 嗯、 对吧，看看这些 看好哪支队 传统的强队。我现在其实我之前挺期待那个就是阿根廷的、 嗯、 但是我看完一场比赛之后我对他们没有期待。 嗯 啊，我就是如果说特别有一支球队的话， 说明你爱的不够深。 对，倒也还没有，我想看一下就是还是具体球员的一些表现吧。 啊、哦 嗯、对。哎呀，说了那么多球，我们来关心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啊。 嗯， 然后2018年的中考将会在本周日6月26号举行啊。 嗯， 这也是新中考方案出台之后的首考。由于允许考生选题呢，有的考官将首次感受到走班应考的全新体验，也就是要在不同的考场完成考试科目。 嗯，因为要走班考试呢，提醒各位家长和考生一定要看清每个科目的考场。那教育部门介绍呢，考生们即将领到准考证，上有每个人的各项考试科目、各考场号和座位号。那每个考点呢，也将在明显的位置张贴考场的平面图。考生进入考点后，要按图寻找考场。 嗯，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会采取走班这种形式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或者背景。 嗯，我也不知道啊。 嗯，总之是这个各位考生和家长还是要注意啊， 对对对， 一定要不要走错考场了、 啊、对对对。 另外呢，还是要提示大家，7月4号的12点考生就可以查询中考成绩了。那大家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以及各区考试中心的网站查询。如果对成绩有异议呢，考生可以在7月4号的13时30分至16时30分向毕业的学校提出查询的申请。 哎，这个时间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啊。然后说完中考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高考。那么这个周末呢，高考就要发榜了啊。从下周一起呢，考生们将 好紧张，好 紧张啊，好紧张啊，就这么办吧。考生们将会填报这个本科志愿，开始了啊。 嗯。 然后目前呢，这个地处北京的8所啊，双一流高校已经公布了将会在北京招收1399名学生，也就是说呢，每100名高考统考的考生当中呢，至少有2人能够考取在京的双一流大学啊。这个双一流大学8所在北京呢，跟大家提到的分别是北大、清华， 嗯 啊，人大、北师大、北航、北理工、中国农大和啊中央民大。对， 50个人里就有一个，对吧？ 哎，对对对， 挺不容易的。 啊，对对对。 另外呢，全国一本院校在北京计划招生17800多个，也就是说，如果填报志愿合适，约30%的考生能考取一本院校。那么最后来看这个高考加分考生的数据哈，在今年的6.3万名考生中呢，只有5%的考生有加分，人数很少，那这对于裸分考生的排名几乎是没有影响的。 嗯，对。 那未来呢，可能这个趋势也会逐渐的减弱哈，就是说这个有加分的这个考生越来越少。 嗯， 大家就更在一个公平的这个水平上去竞争了。 哎，对。然后接下来呢，还是跟大家这个说一条跟人才有关的消息啊。最近天津市与中国核工业集团签署了协议，将会在天津市建设中国核工业大学，培养更多的核产业人才啊。在13五期间呢，中核集团的核专业人才缺口高达50%，因为教学资源的瓶颈呢，许多高校并没有很多核工业相关的专业，加上核专业呢不适宜引进国外的人才，所以人才是非常的紧缺，开办一个核工业大学就非常有必要了。 那么消息一出呢，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哎，不少的网友都关心说，核工业大学招不招文科生呢？要是招我就考。那还有网友说呢，说天津还有一所河北工业大学，那以后新生要是再到天津找这个声音叫核工业大学可就费劲儿了，因为会有2所大学。 对对对，没错啊，这个确实有它的特殊性啊。 嗯， 然后因为很多学校没有这个专业，也不适宜引进外国的人才。嗯，所以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开办这样一所核工业的大学，非常有必要。啊， 非常有必要。 啊，对。嗯，同学们可以了解一下啊。那么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29分，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花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在这部舞台剧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的上海。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各大票务网站购票了。 哎，给大家推荐了两部非常好看的戏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入了今天的我们的连线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搜狐的于平人泽弟。来，泽弟你好，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搜狐的于平人泽弟。 嗯，本周给我们带来哪些分享 ？OK， 本周呢，首先我就想为大家推荐一部就是网络悬疑剧《法医秦明二清道夫》。 哦。 然后这部剧，这部剧呢，我想如果大家之前关注过法医秦明一的，就应该有所耳闻。它呢是改编于这个法医秦明系列作品中的第四部，也是原作趋于这个风格成熟，然后角色呢更具特色的一部内容。 嗯。 然后首先呢，我想为大家从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好。 这个首先呢，就是因为它的叙事风格依旧是说遵循了这种原作，采取的是这种典型的糖葫芦式的叙述，就是说它通过清道夫这个一个人物，也是主要的这么一个案件来进行串联，然后呢分别展现不同的单元故事，然后让人感觉层层递进，欲罢不能。而且呢，这一部为什么之前我说它是整个它这个法医秦明系列中趋于风格稳定的一部，就是说它除了单纯的展示这种猎奇的案件呀、啊，或者说专业的这种解剖知识之外，从这部剧开始呢，它开始更加注重这种深入剖析当代都市生活之下这种人们的这种心理的疾病，描绘的是这种有些病态的都市群像，就有点像日本东野圭吾啊，他们经常去做的这种社会类的这个推理内容，然后真正呢实现了法医秦明的那句经典的一双鬼手只为沉冤得雪，满怀佛心唯愿天下太平的这种经典语录。其次呢，从这个内容展示方面，我想强烈为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剧的剪辑和配乐。我们平时看剧的时候可能不会觉得说关注这些配乐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一个好的配乐可以真帮观众去实现就是沉浸式的体验剧情和内容。而这个法医秦明二呢，就有格外突出这一部分的表现，而且呢你觉得配乐有十足的存在感，但并不会让你觉得抢戏啊或者跳戏啊，然后而是带来了一种充满沉浸感的体验。然后我个人感觉呢，这一部分的表现已经可以媲美很多的美剧了。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一部虽然更换了主角，但是呢这个刘东信、刘畅、于莎莎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秦明啊、刑警队长和法医助理的三人组，然后每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会变得更加的鲜明。而且呢这个严肃的剧情之外，你会觉得三个人的这种互动啊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然后这部剧呢每周四晚上8点都会做更新，今天就是周四，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帮我们去这个搜狐视频搜索一下法医秦明二清道夫。 法医秦明二。 除此之外呢，就是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好多人就是咱们刚才的节目也一直在讨论这个世界杯的内容，可是现在让对于喜欢电影的人来说呢，更重要的一个盛事就是现在正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电影节。然后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是我们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认证的这种 A 级电影节，而且今年呢就是收集到来自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的3447部影片。然后我就想为大家分享一下，虽然我们可能在北京的朋友不能去上海去观看那些影片，但是这个今年的这个金靴奖的评委会主席是姜文导演，他的一句关于拍电影的初心我觉得特别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说当年他为什么选择拍电影呢，就是因为迷恋创造一个世界，或者说把自己感受到的世界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些特别喜欢看电影啊或者喜欢看电视剧的人的一个初心吧，就是说 最美妙的就是可以通过不同的这种影片去感受各种各样不同的世界。而且呢，我也想通过这个现在这个电影节的整个的片单，然后为大家带来一个之后可能半年或者一年时间我们可以在影院院线期待到的片单。然后首先呢，就是没有那么久远，下周五其实就可以上映了，这次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是叫做《动物世界》，主演是大帅哥李易峰，然后还有这个国际的影帝迈克尔·道格拉斯，以及周冬雨呢，他也在里面做了一个特别的演出。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我有提到这个姜文导演是这一次大赛的这个评委会的主席，然后他也为大家分享了一个他的最新作品，就是《邪不压正》。然后除此之外呢，也是获得了戛纳金驴奖的获奖影片，然后是由日本导演赤之玉和执导的《小偷家族》，这个是在日本刚刚上映，而且这次我们在上海电影节可以首先看到，之后我想也很快会在院线上映的这么一部影片。然后而且呢，6月24号本周日已经是就会是金靴奖的颁奖典礼了，到时候各家卫视和平台肯定都会做同步的报道，喜欢电影的朋友也不妨关注一下。 嗯， 特别特别期待刚刚泽弟介绍的这几部大片儿哈，尤其是这个姜文大导演即将给我们带来他的新作，另外还有就是《失之愈合》今年的一个新品哈，真的是非常期待。谢谢泽弟。 谢谢泽弟，感谢泽弟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看样子这个2018年下半年的这个院线啊。感觉是一个比上半年应该是 热一些， 佳作要更多， 佳作更多， 更值得期待一些。 对啊， 刚刚说的这两部我都一定会去看的， 一定会去看的啊。还有那个刚才泽弟推荐的那个什么《法医秦明二》，今天晚上更新， 然后 充个会员。 我一听到"法医"这两个字有点怕， 是吧？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发生在最近发生在北京，发生在朝阳区的一件事情。 大悦城附近， 大悦城附近在6月19号的时候呢，朝阳大悦城附近一辆跑车逃避检查撞伤了交警这样的一个事件。现在呢，犯罪嫌疑人已经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然后呢，据了解呢，这名犯罪嫌疑人呢已经被确认为是毒驾。在6月19号的晚上呢，他吸食毒品之后，驾驶套牌的车辆行驶到朝阳北路的时候，然后遇上了交警的盘查。为了逃避交警的检查呢，他冲撞了护栏，逆行逃逸，造成了民警和过路群众的受伤，还造成了社会车辆的受损。而此前呢，他还因为两次吸毒被公安机关处理过。一旦被认定为吸毒成瘾人员，那么接下来呢，他将面临的是强制戒毒。 那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毒驾就已经是这个违法的行为了，然后他还竟然在大街上去冲撞我们的交警。我还在微博上看到了这个视频哈，当时这个围观的群众们在拍摄这段的时候，这个群众们都不由自主的就是在评论嘛，说他竟然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天化日之下去冲撞这个交警哈，就增加了这个自己 这个反正接下来之后面临法律的制裁吧。我觉得这个犯了错误之后你是一定要接受惩罚的。 是的。 对。 好，也再次提示大家，那么距离我们6月26号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还有几天的时间了，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那金蛋里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特别要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那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豪华。 来，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活动呢，不光会线上砸金蛋抽大奖，在6月26号线下还会陪大家一起做做蛋糕 看看电影啊。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小姐姐还会化身为蛋糕制作师，带大家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我们的92特别放映厅呢，会邀请大家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啊，现场然后还会有很多很多丰富的抽奖活动，所以大家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了解我们更多的活动详情。 来一起参加到我们这个982的大日子当中来。 哎，邀请大家，诚邀大家，诚邀大家，然后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奇葩青年有话说，我们来先看一看第一条，说数据显示90后的爱情观保守，不屑于相亲，但又羞于表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应该吧？ 对呀，这个说这个90后啊，大家听上去感觉应该是特别有活力的这样的一代人。 对呀。 但是据调查，说这个90后的爱情观倾向于保守。 哦。 那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 什么？ 说他们不屑于相亲 啊， 也羞于表白， 啊、 属于伪奔放。 啊。 什么叫伪奔放呢？就是表面 假嗨。 对，假嗨。 自嗨。 看起来奔放， 啊、 实际上特别内向。 啊。 那他们的物质要求呢却没那么多，软性的要求却不少，比如说这个爱旅行啊，爱宠物啊，有心跳的感受等等啊。 哎呦妈，心跳的感受。 心跳的感受不应该是基本线吗？ 对，是心跳的感受是基本线，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把这个，因为他们没办法量化，对吧？啊，它是一个感受上的东西，那怎么办？ 本身爱情就不能量化呀。 对对，这倒也是啊，倒也是啊。但是这个，年轻的网友们对陌生人社交啊，但是并不拒绝，啊，只是比起直白的相亲方式来讲，他们更乐意在网上交朋友，而且在传统的图文啊、语音等社交方式之外呢，他们还会通过游戏、视频啊去认识新的人。哎，这个我觉得倒是很多， 是的， 对，大家玩游戏，啊，玩游戏，然后就这个你们小哥哥， 所以就是说现在非常流行网恋喽， 对，小哥哥网恋吗？对吧？小姐姐吃鸡吗？啊，对吧？ 没这么直白吧？就是在游戏中慢慢的这个擦出了火花。 对，在游戏当中擦出了火花。 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90后们，说的是不是你呢？ 哎，对。然后刚才这个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奇葩青年有话说这条消息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叫伪奔放啊。为什么会伪奔放呢？我们为什么要伪奔放呢？对吧？就为什么要奔放？那你不高兴的时候，我心情低落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奔放喽。是不是？ 我觉得这种伪奔放还是因为咱们骨子里啊，这个东方人还是比较含蓄的 啊。 虽然说是90后，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小害羞。 还是有点害羞。哎，这爽哥说的这有道理。 所以说，刚好有了这个信息时代，有了这手机，有了直播，有了游戏之后呢，刚好可以把自己的真实面目，这个挡在这个游戏的背后 啊，什么默默。 所以其实，在游戏中我们是可以很奔放的。 对， 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还是很害羞的。 啊，什么默默、探探、伴伴呢？是什么绝什么什么绝绝地王者？什么吃鸡啊？ 大家快来跟孔文小哥哥一起学习如何真正的奔放， 学习如何真正的奔放。这个不知道大家最近听没听到过这样一条奔放的消息啊，说塞内加尔因为进世界杯全国放假12天啊。不过呢，网友露露他跟我们说这消息是假的。这个就有报道说啊，说塞内加尔说最近这个因为要这个要去俄罗斯啊，要踢世界杯踢球，说这个放12天假啊，说甚至这个什么总统的假期还受到了影响啊，然后就有这样一个消息啊，有这样一个消息，然后呢就引发了网友的评论。说呢，如果我们中国男足进世界杯的话，我愿意请假一个月啊，旷工一个月，我辞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到一个月你就没球看了。 不到一个月我就没球看了，是吧？ 对呀、啊，你先观望一下能踢几轮。 对 对 对，啊，说不定小组赛，对吧？那就是， 请了一个月假啊，家里蹲了大半个月， 家里蹲半个月，然后看2天， 对 对吧？然后辞了，然后还得找工作。 是的， 但是为了我热爱的中国足球，值了， 值了， 值了，哎呀，然后相信很多的这个就是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大家都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最近网友佳丽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前两天在广州市啊，叫荔湾区的一个花坛边 看见有个小伙子在地上躺着。这小伙子呢，后来了解了一下，叫常傲，山东人啊。上大学的时候呢，就有旅行的愿望，然后现在呢，辞职了。哎，你看人辞职了，出来穷游啊，圆了自己说走就走的这个旅行梦啊。他说现在呢，已经走了大半个中国，骑坏了六辆单车，都走懵了。然后呢，不敢向家里要钱，因为怕他们担心，对家人是报喜不报忧，睡地上了。 嗯、特别佩服这个叫长傲的小伙子、啊、 长傲，对， 特别有行动力、嗯、说走就走。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说走就走可能就是短途的啊，就是所谓叫没有计划的这个旅行、嗯、但是像长傲这样能够骑坏六辆单车的，我觉得这需要耐心和毅力了。 哎、嗯、对，长傲。 有网友呢觉得小伙子很赞、嗯、至少说为了梦想做出行动了。但也有网友提醒大家说，旅行是好事儿，但也要量力而行。 对对对、嗯、确实要量力而行。 我身边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哈、嗯、也说我给自己放假一个月，我要出去旅行了，但是其实玩了20天之后就感觉反而有一种空虚感。 嗯 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全脱产的玩也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美的事。 哎，对喽、嗯、对喽对喽，全脱产的玩并不是那么特别美。 你也会想念工作哦。 想念工作。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励志的事儿啊，不知道各位上大学的时候学分多少啊，成绩多少怎么样。 嗯， 这网友灵宝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西南石油大学有个学生呢，同学叫何影，大学两年前曾经一天打游戏超过10个小时，大二结束的时候累计挂科8门，平均学分只有1.08，简直是一枚妥妥的学渣。 但是呢、啊、这个何影和哥哥谈话之后， 小哥哥 他下定决心了、嗯、做出改变。他卸载了手机和电脑上的所有的游戏，开始准备考研。 哎呦， 那冲刺时呢每天坚持学习11个小时、嗯、最终他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他说我与北大只差1.08。 有网友就留言说2018最强鸡汤，看了这个发现真的没什么不能，愿我们都能如这位学长一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一碰到这种特别励志的事儿啊，网友们都在纷纷的感慨，纷纷的点赞。 对， 但是真正能这个做到的又能有几个人呢？ 嗯， 不过我看了这个叫何影的他的经历啊，我觉得不推荐。 嗯，为什么？ 前2年打游戏了， 嗯， 最后1年这不是临时抱佛脚吗？ 对，临时抱佛脚的意思、嗯、对吧。 虽然最后的这一年是这个可劲儿追上来了哈、 嗯、 但是你这知识学的扎不扎实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玩和学习能够有一个平衡吧。 嗯，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事迹当中，我觉得有一种能力啊， 嗯， 不知道是不是他天生的还是玩游戏锻炼出来的， 嗯， 就是叫专注能力。 专注能力， 对、嗯、玩10个小时游戏你什么概念，对吧？你会做的腰酸背痛腿抽筋的， 嗯， 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啊，冲刺学习的时候每天学习11个小时， 嗯， 我觉得 这样说来的话我也有这种能力。 是吗？ 我能睡10个小时觉呢。 我睁10个小时眼。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励志的故事啊。 嗯， 网友丽丽姚丽丽同学给我们发来消息，她说深圳有个姑娘叫陈艺静啊，今年19，身高1米66，中学的时候体重呢160。 嗯， 哎呀，这后来呢就父母担心这个太胖了影响健康啊，开始陪着她一起运动，然后吃减肥药，然后也没请教练，最后呢成功减到了102斤。然后现在正在上大学的她呢依然是坚持健身，所以她说减肥成功的关键是要有坚持的恒心，要有毅力，控制住嘴。 嗯，很多网友说呢、其实不管胖瘦，健康是最重要的，积极生活的样子是最美的。 对，积极生活的样子是最美的。 嗯， 她的爸妈我觉得要给他们点赞，一开始陪着她锻炼。 是的， 对对对、嗯、 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团队、啊、 对对对， 需要身边的人去影响自己。不过我觉得能够从这个160斤减到102斤哈、啊、减了将近60斤的体重、确实是一个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和靠很大的毅力才能够坚持下来的事情。 嗯， 也希望呢这个叫陈艺静的小姑娘能够把这种生活方式延续下去啊。 嗯， 就体重掉下来了之后不要就停止运动了、 哎、 还是要继续的坚持。 嗯，对，然后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隆重推荐的，就是在6月26号我们青年广播台庆1周年的当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很多的精美礼品。然后也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1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的5晚8天自由行，这样一个邀约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的豪华啦。 那我们青年广播1周年的活动呢，我们不光线上会有砸金蛋抽大奖，6月26日线下 还要跟大家一起做蛋糕看电影。美女主持人呢将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928的特别放映厅呢将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我们也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持续的了解到我们台庆一周年的相关活动。 哎对，然后这个上半个时段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简单跟大家梳理一下，跟我们挺有关的工资条，不知道大家关注不关注啊？因为19号的时候呢，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提请审议，草案你将个税起征点提到每月5000块，起征点提高能为大家省下多少钱？你的工资收入又会有什么变化？然后除了个税啊，大家工资条上还有哪些项目？对吧，我们简单跟大家去说一下。 嗯啊，那首先呢起征点的提高能给你省下多少钱，我相信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哈。 哎， 那按照扣除五险一金后每月工资8000块来算啊，以8000块为例，那个税起征点提高前每个月要缴税345块，那提高后呢只要交90块钱，省下了255块。 哎对，大家其实每个月都会拿到工资条啊，就是但是不知道大家真的是啊有没有这个具体的看过啊。工资条没有固定的格式，不同单位的工资条呢项目也有不同，但是整体结构大同小异，主要包括像收入啊、扣款啊、扣税啊，啊对吧。然后你像比如说这个扣款就包括这个以下几个部分啊，我们就说扣的养老保险啊，单位的缴费比例是19%啊，以单位工资总额为基数，个人是8%啊，以本人工资为基数。然后第二个呢是医疗保险，缴费比例是单位的10%，个人2%，再加3块钱。然后第三个是失业保险，由单位和职工一起缴纳，单位缴费0.8%，个人缴费0.2%。那么第四个呢是住房公积金，单位和职工缴存的比例不能低于5%，原则上不超过12%。 那还有一项呢扣款的项目叫做职业年金或者叫企业年金，这是一种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那单位缴纳职业年金费用的比例呢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8%，个人缴费比例呢为本人工资的4%，由单位代扣。而企业缴费呢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8%，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12%。 哎，就如果有小伙伴们跟我们说这个，哎，我们单位没工资条啊，我告诉您啊，我在这告诉您，这违法。就是单位或企业呢一定要向个人提供工资清单，并且有义务做出解释。然后 我觉得最好你还是向这个单位或者企业的这个财务哈、咨询一下。像现在咱们这互联网时代了，有很多的工资条已经电子化了，就给你邮箱发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有一个电子版的这个工资条哈、千万不要错怪了你所在的公司 啊。对，然后另外呢还提醒大家啊，这工资条留好干什么使呢？如果一旦发生劳动争议的话，工资条可以作为劳动仲裁的重要证据。 那也希望大家的工资条上的收入一栏数字越来越大， 哎，工资越来越涨，越来越高。然后在上半个时段要结束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说的啊，6月26号我们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我们给大家准备打砸金蛋活动，有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精美礼品。然后一等奖呢是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这样的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套餐 大礼包哈。 大礼包， 那除了这个非常隆重的砸金蛋的活动呢，应该说线下我们也有很多的活动，像通常我们的小伙伴自己过生日，哎，这个蛋糕对吧， 哎， 晚餐对吧，电影、这是标配。 对， 那我们982过生日也是有这个做蛋糕的活动，是和我们的美女小姐姐一起做蛋糕。 对， 那你这个也有看电影的活动，在我们的982特别放映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人才怎么着？

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在公司我们去负责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OK， 大家可能觉得看起来年限不是特别长哈。 莫非是老司机？ 不敢不敢。我加入转业科技应该是有4年半的时间了。对， 确实 不能 说算长。 对， 啊、 也不是很 资深员工。 对，然后严雪 两年， 对，两年多的时间 。 对，那我这边呢，除了负责我们的就是团委的工作之外，然后我是人力资源部的人事专员，然后主要负责员工关系这一模块，就是平时就主要是和我们的员工打交道非常多。 和员工打交道非常多。严雪呢？ 我呢其实是公司的专职的党务工作者，真的是专职，就是专门负责党建团建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党员团员信息的管理啊，针对不同的节点主题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党组织团组织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与相关的就是指导部门领导部门行业协会的这样一些对接沟通工作。大概就是这样。对， 了解了。然后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节奏，比如说是每天几点上班几点下班，然后周末会加班吗，这种情况啊。 那大家都知道北京的交通状况。 对， 所以在掌阅的话，它的上班时间是9点半。 9点半。 对，然后晚上是6点半。加班的话，就我们来说还好。但是互联网行业，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其实是还知道它一个情况的，它是会有加班的。对，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项目上的时候，也会有加的时间会比较久的，然后周末也会有这样加班的情况。 有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有的时候因为年轻嘛，我们正在努力向上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加一加班也是可以的。 对的。 对，然后但是呢，我们先来给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青年朋友，有很多的在校生啊，然后他们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就是两位现在工作都已经步入了正轨，而且在工作当中呢，然后也小有成绩，然后就是在步入工作岗位的过程当中和学生的这个身份转换啊，当初是自己怎么调整的，然后工作几年之后觉得现在现在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能够切身感觉到自己有哪些进步吗，就在职场当中 啊。因为我这个毕业时间可能比较久了，我是2014年毕业，就也4年多的时间了。我当时啊加入那个掌阅的时候也是很阴差阳错。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编辑出版专业出身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对，我当时加入掌阅的时候面试的也是编辑出版的专业对，但是在面试的过程中突然做了个转换，然后我就加入了人力资源部，然后实习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实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你从一个在校生然后像一个社会人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对，这种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更多的是自己的一个主动学习和思考的一个过程。 主动学习和思考的过程。 对，没错。那慢慢的这种成长的话是需要你自己去有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延伸力的。对，那经过一个4年的一个沉淀的话，我自身感觉的这种成长，因为在掌阅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很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对，你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前辈带领着你，然后给到你更多的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会让你成长的会更快一些。 严雪呢？严雪有什么样的体会？ 我呢最大的体会就是从一个在校生，从一个学生就是当你是学生的时候，你好像所有的人都对你更多一份呵护，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学生，你是可以犯错的，我给你的这个容错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但一旦你步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然后最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独立，就是你要独自承担一部分工作，你要为这个工作负责，然后也不会就是说一旦你犯错可能不再会像之前一样说我给你的容错空间有那么大，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大人，你要独立承担这份工作也要担得起这份责任吧。当然同时就是说整个人会变得成熟，成熟的一个表现就是知道怎么好好说话了，就是因为你 怎么好好说话， 对，因为可能你在工作当中，尤其像我做的其实说简单一点就是一个对人的工作，就是对人的工作最重要的或者说最难搞定的就是沟通。那你可能在你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我就是要这样做，然后我也不用考虑到我跟你说话有什么技巧，就大家都是一样，但是一旦你 把它作为一份工作去沟通去完成的话，可能你更多的是要顾及到你怎样的沟通方式能让他更好的接受，能让他更好的去配合，然后最终能够达成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的那样一个结果，就是更会好好说话了，然后也更懂得去尊重别人，也更知道了就是如何从别人身上来汲取一些养分吧。对，是这样。 我觉得严雪说的非常好。然后其实小雅也有负责这个人事方面的工作。 对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人打交道有的时候挺难的。然后就像严雪说的，可能你还会需要说话啊，需要这个掌握一些沟通的技巧。那么就是那么比如说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比如说你们会用到一些什么样的沟通的技巧，然后觉得就是在跟人沟通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会有利于沟通的效率，有利于事情的进展。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 对对，因为员工他的诉求很简单，就是他只要是认为有利于他的，就是我想要达成的一个结果，你要能是站在他的一个角度上去替他去思考一下的话，然后其实是很容易达成的 啊。 对，但是在这个达成的过程中呢，你首先作为一个人力的人员，你首先还要守住自己的一个底线，就是这个底线是我不可以去触碰的。对，但是同时在守住底线的同时帮助员工去解决问题。对，这样就可以。 严雪呢？严雪就是 我这一块的话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是真诚，第二个就是放低自己。怎么说呢，因为我这边从事的是这个思想工作，那其实所谓思想工作就是在大家可能比较繁重的工作之外给他一些温暖，给他一些就是给他另外一个空间吧，就是能够让他在这个空间里感受到组织的温暖，然后感受到其他的就是跟公司繁重的这些任务不同的一些东西。那这一部分呢，比如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做党建做团建的是不是老是往我身上压任务，然后就特别的又红又专。但其实在互联网企业，这个青年他都是比较有想法，比较有激情，敢说敢做，其实是比较追求自我的主体性的这样一部分人。那从我的角度来说，跟这一部分人沟通，首先因为可能我也是90后，首先你要了解他们，你要懂得他们需要的那个点是什么，就是能够最真诚的跟他们去交流，然后了解他们要什么，能跟他们玩到一块儿吧，就说到一起玩到一块儿，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小雅刚才说的那个换位思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可能很多事情你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站在他的角度上，你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只有你站在他的角度上，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他希望你用怎样的方式去对待他，是这样。对。 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啊，小雅是我们掌阅科技公司的团委书记，然后严雪是团委副书记，来那就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团组织。 好的，是这样哈，掌阅的话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互联网的一个个性，就是它的青年群体非常非常的大。对，掌阅现在发展到今天呢，它的员工人数大概是650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35岁以下的一个青年群体占比是93%。对，就是它的占比非常大，就是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状态，它就是一个青年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对，那掌阅团委是在2015年12月成立的，其实时间也不是特别长，2年多的时间。那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呢，其实尤其是我们这边的团市委和团区委，其实是给到了我们很多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在从建团开始到发展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其实是一个散打的过程。对，就是其实没有很多的方法论，那我们是通过一个个不断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也好，案例也好，然后会沉淀一下属于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对，是这个样子。举个例子哈，对，其实在现在呢，就是在掌阅比较盛行的一个小活动叫点赞卡。 点赞卡。 对，点赞卡，它这个是这个样子哈，就是我们就是是有这样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团队的话，发起人是我们的党委书记，对，然后他发起了这样的一个点赞卡的活动，就是在每一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我们所有的那个相互合作的同事之间，如果说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非常愉快，然后互相帮助、互相提升，那我们就可以去为这位员工去写这样的一张点赞卡，那这张点赞卡会在比如说朋友圈或者在我们内部的平台去晒出来，对，这个是为过程鼓掌的一种行为吧，然后也是对员工工作的一个认可，就是互相点赞的一个行为。那在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它不只是开展在群众之间的，就是我可以拿来我们的党建团建，其实都是可以去借鉴去用到的。那就是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就是在后续的时候，我们这边会上一个党建团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我们会自己搭建这样的一个 APP， 然后让我们的党员团员会在这样的平台里边去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朋友圈，然后去学习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点赞的行为应用到这样的一个群体中。就是 感觉好像有一些这个把这个我们的党建和团建工作，然后其实就融入到了大家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 对对，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的团建活动哈。那在掌阅的话，它的这个不管是党建团建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和我们的青年团体是一起去进行的，因为确实是刚刚也说到35岁以下的几个，整个就是一个青年的一个团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的氛围也很好。互联网气息也比较浓，就是大家每天都是很开心很活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再去举办一些这样的党建团建活动的时候，其实不会遇到特别多的阻碍，就是大家都会很积极很支持，然后觉得就是很开心很快乐，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中去学习去成长，是大家很乐意接受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啊。那更多的比如说这个活动的策划还有执行方面，是不是这个研学可能负责的稍微多一些？ 对对对，因为小雅其实她主要是因为她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她是一个兼职的书记，所以说她主要是做一些大方向的一个把握，就是大方向让我们两个共同制定，然后具体的实施包括一些细节问题可能是我这边负责的比较多，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出现偏差出现问题，那我们两个再进行一个沟通，就是总体来说就是他把握方向我去执行，大概是这样。对， 好搭档。 对对， 好搭档 啊。那个比如说来给我们举例然后说一下，就比如说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需求，然后根据可能公司的需要，然后或者说不同时段的一些需要，然后我们会做了哪些活动，然后大家口碑啊，然后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效果呀，大家学习的效果呀，就是各个方面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来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 那就具体我来说。 好，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呢其实说就是总体上团建的思路就是党建带团建这样一个大的指导思想。那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呢，我们是就像小雅刚才讲到了，我们公司就是党员团员的平均年龄都很小，都就是党员的平均年龄是27岁，然后团员是24岁，那又占比极其高。他们呢就是带有这个互联网企业青年的这样一些特点，就我刚才说到了，比如说热情啊，有激情，有梦想，然后一定是要追求自己的主体性，然后追求新颖，追求好玩的东西。所以就是依据这个呢，我们就制定了一个总体的一个贯穿的思路，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活动尤其是教育都是以活动有趣的活动贯穿起来的，所以就是以活动带教育这样一个形式吧。主要是就是采取这种线上学习和线下的活动相结合的一种方式， 线上线下相结合。 对对，线上线下相结合。那线上呢可能就是其实线上也是有一些它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可以利用大家的碎片化时间，就大家不用真的聚集在一起然后开这么一个会，就可能这个时间很难协调。另外一点就是说可能我这边得到的反馈会比较及时，因为我比如说刚才小雅说到了那个我们跟天津的一家公司合作要引入这样一个平台，那平台上有很多的学习资料，然后也有比如说互动交流答题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他参与这个过程比如说他点击了他学习了时长多少，我这边都是可以看得 到的，就是它这个及时反馈性比较好。那线下的活动其实我们是主要针对，就是针对重大的节日的这样一些节点，然后确立不同的主题去开展。比如说我们七一会组织去参观红色的教育基地，然后八一呢去慰问退伍的军人，然后比如说观看一些爱国电影，比如之前战狼很火的时候看战狼，然后红海行动啊，包括这个厉害了我的国， 厉害了我的国， 对，这些都有看。然后就是说一个最近的，就是五月五号的时候，我们组织了一次去十渡的参观和拓展。因为五月五号那天日子比较特殊，它既是马克思的诞辰，然后也是五四青年节的后一天。那我们之所以选择十渡这样一个地方，也是经过了非常多的考虑。因为十渡那个地方，它首先有一个平西抗战纪念馆，那个地方就是比较有历史意义，比较有这种红色教育的价值，就是大家先去参观那里。然后之后呢，是以这种团队拓展的形式，大家一起参加这种高空滑索、漂流、登山这样一些活动。就是说一方面我有教育的这个意义在了，大家就是参观的过程当中就感触比较深，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契合了这些年轻人爱玩爱动然后这样一个特点，让他们去挑战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非但要挑战自己，同时你要学会跟别人去协作沟通交流。就是说这样一个活动呢，当时举办完了，就是大家就会特别开心，就说以后党组织团组织都要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呢，它不是那种特别枯燥的，哎，我就带你到一地方参观，参观完了我们就走人， 对， 就这样，而是说我能够尊重你的一些意愿，你的想法。而且其实因为我们公司人数比较多嘛，它可能是日常跟比如说一个员工，他可能跟自己部门的人比较熟，跟他合作的这个兄弟部门比较熟，但可能跨的部门比较多了，他就不是很熟了。那如果你把他放到了一个户外拓展，大家就需要打乱这个部门去协作的时候，大家会在那种环境里，尤其说比如说高空滑索，比如说漂流，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比较有挑战又有一点难度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大家的那个友谊会迅速的建立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整个团队的凝聚力是很强的，大家就会觉得就这个是团组织非常尊重我们意愿组织的这样一个活动。其实我们所举办的所有的活动都要以这个为出发点，就是你要真正喜欢，不是说我就派给你一个政治任务你去完成，而是说我弄的这个既要有教育意义又不能缺乏这种趣味性，要真正吸引他们。因为就是说团组织最重要的就是要凝聚青年，服务青年。那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就一直在努力吧。 其实越是以这种然后大家然后参与，然后有参与感，然后能收获到快乐的这种形式，然后其实会让他们收获更好的这种学习效果。 对， 我觉得这两位非常棒。然后看起来青春洋溢的面孔，但是我能够想到你们在工作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雷厉风行的一个样子，真的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就是我也会有一个小疑问啊，就是就会不会产生那个，就比如说有的员工有的同事真的是比如说有的跟我们的活动协调不开，或者说有个别人会有，就我一开始我不愿意参加活动，我就干好我的工作就可以了，那我们怎么平衡这样的矛盾呢？就跟大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沟通？ 我觉得会有，也确实是遇到过这种。因为就是确实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上线的时候可能就是很忙的这种状态，但我觉得这种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好在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活动其实很多，我们周期性的活动就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这一次确实是有什么问题不能参加的话，我们还有下一次的机会，是这样。但是其实您刚刚说到就是说可能就不愿意参加，我觉得是这样哈。在掌阅的话，就是他会强调他的一个企业文化 啊， 就是这种文化的影响力还是我觉得会很影响力会很高哈。而且这种企业文化的意义，它就是在于让组织中的一些个体能够有共同的思维原则，然后共同的行为标准，达成共识。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土壤。比如说如果说就是员工在刚加入进来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个体，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嘛，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思考，你把这些文化硬灌输给他的话其实很难。但是在他工作生活一段时间之后，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其实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就是他的周围的人可能都是这种状态，就慢慢的会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就是很正向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对，所以说我们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 一般的时候都会给员工讲明白，就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嗯， 我觉得这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成年人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式。如果说一个方向他没有想明白，但换一个方向他可能就想通了， 嗯， 他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哦， 对， 我来补充一点， 嗯， 就是小雅刚才说到，其实我们的活动就是这种周期性的，就比如说我感触比较深，的一点就是，如果他这次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他会觉得非常非常抱歉，他要不停的跟我道歉说，实在是对不起，我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下次有这种活动一定要积极参加。他果然下一次如果有活动，他一定说啊，我就是上次没有参加过这活动，这次一定要给我留一个名额，是这样一个，总体上是这样一个，就是大家还是比较乐于接受这个。当然，就您刚才说到了，就可能是不是有人不愿意参加？我倒觉得他不是不愿意，而是可能他工作上真的，比如说有很多项目上线，他会有存在这种时间上抹不开，他也是就是很无奈。当然，其实我刚接触这份工作的时候是有这样，就是说他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个体，但是就像小雅刚才讲到了，他会有整个公司氛围对他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加上党组织团组织来说的话，我们的理念就是要服务好的大家，就他一旦感受到了就是党组织团组织带给你的这个服务带来的这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正向的东西之后，他会觉得哎，是不是其实我也可以参加一下，其实我不做我独立的个体，我融入大家也蛮好的，就他会自己发生一个转变。而从我们做思想工作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有个常规的工作叫谈心谈话，就是说一旦我会觉得这段时间某个人他会觉得哎，他如果他不是很积极了，我们会就是主动找他，就是聊天嘛，就聊哎，最近工作怎么样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是我们这边是可以帮你解决的，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常规性的工作。那你通过跟他聊呢，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年轻人，然后没有什么话是可以就非得藏着掖着的，大家都说的非常真诚。那你通过这个呢，你可能了解到啊，我最近他可能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可能在整个部门里他会觉得我可能有一点就是不太适应。那如果我们一旦了解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再找到他部门的相关，就比如说他带他的人或者他部门的主管去跟他沟通这样的事情，那就让他去更多的关注这个员工，让他周围的人也能更多的去帮助到他，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形成这样一个良性的反馈良性的循环。就如果你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你就觉得迫于各种方面的问题吧，你不太好向你直属的领导反馈，没有关系，你可以找到团组织，我可以作为这个凭借，作为这个中介去帮你实现，就是表达你的诉求，让我们最终实现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期待，也一直是希望就是这样能够持续的为大家做好这个工作吧。 对，其实如果说真的有这样就是可能个性比较鲜明的员工，我觉得对于他也是一个慢慢学习慢慢成长的过程，因为毕竟进入到一个单位或者是一家公司的话，他需要认同公司的文化，然后跟大家，然后成为一个大家庭，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一定要让他明确有困难是可以找组织的。 对，是 啊，有困难是可以找组织的。然后今年下半年呢，今年下半年，然后现在有在规划的一些有意思的活动吗？可以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 首先咱们比较临近的就是马上七一和七七就都要来了。首先七一呢，我们是打算带大家去那个李大钊故居参加，因为我们就想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李大钊作为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中国的这个第一人，他曾经工作过生活过的地方是什么的一个样子，而且他那个是个四合院，应该还就比较好看比较好玩。然后七七的话，我们是打算带大家去宛平城，就参观那个抗日战争纪念馆，以及那个卢沟桥。对，这些我们都是已经策划好了， 都是已经策划好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 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8，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砸金蛋抽大奖。在6月26号呢，我们还会在线下陪大家一起做蛋糕啊，看电影啊，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小姐姐会化身蛋糕制作师，带领大家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蛋糕。我们的酒吧特别放映厅会邀请大家啊，一起来看一部跟青春跟回忆有关的电影。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要把频率调到 FM98.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酒吧青年说的房间，就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人事专员徐小雅，还有啊团委副书记张延雪。来，小雅和延雪再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啊，青年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雅。 Hello， 我是严贤。 嗯，再次欢迎二位。然后上半个时段呢，我们聊到了我们很多这个党建团建方面的一些活动开展得非常棒，然后大家的参与程度也非常高，然后参与完之后的反馈也都非常非常的好。提到掌阅科技呢，然后这个我们所在的这家公司，可能有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啊不是特别熟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掌阅的话，我相信其实应该很多的在校生哈，因为咱们听众应该是在校的学生，应该也是很多的哈。 对 、然后应该还是有了解的。 嗯， 对，然后掌阅是一家做移动阅读的这样的一家互联网企业行业公司。 嗯， 对，我们主要是手机 APP。对，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移动硬件，就是掌阅 iReader 这样的一个移动的阅读的硬件。那掌阅的话是2008年9月8号成立的，那发展到今天的话，也将近要10年了。对，然后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哈，2017年9月份，就是在掌阅走过9年历程的这个月份，然后我们完成了上市。 对， 我是在上交所上市，对，然后 A 股，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一个欢庆的一个事情。对，事实上。因为我在2014年加入掌阅这个4年多的一个时间哈，其实也是伴随了他这个阶段的一个成长。那掌阅从最开始的从零，那做到现在，它的一个用户数是过亿的，就是数亿的这样的一个用户，每天的一个日活的话也是2000万。 嗯， 对，然后就是你看到掌阅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的话，还是觉得非常不容易的。 嗯， 对，而且我们的就是掌阅的一个 CEO 就是一直很贯彻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话，就是正直和务实。对， 正直和务实， 对对对。就是所以说掌阅整体的话，它是一家非常非常务实的一个公司。我们很专注的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产品，希望把我们的阅读去做这样的一个推广。在掌阅的话，它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都说愿景使命价值观， 愿景使命价值观， 对对对。我们的愿景就是要做全球最专业的阅读平台。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那我们的使命呢，就是让阅读无处不在。对，价值观刚刚我们讲到，就是正直务实，还有专注创新，然后用户第一，团队精神，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体一个线路。那在掌阅所有的员工的话，其实都是我们愿景使命价值观的一个坚守者。对，所以说我觉得掌阅发展到今天跟他的这些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对 啊，那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软件的平台， 对， 然后我们还会有自己的这个硬件的阅读器。提到这个硬件的话，可能大家会有这个可能大家有的时候拿的不太一样啊，也会有其他的品牌。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移动端的时候，其实现在大家然后收看收听这种方式和平台也都很多。 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哪儿？ 是这样哈。刚刚您说到那个硬件哈，硬件产品，可以打广告对吗？对对对，是这样哈。在掌阅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硬件有一个叫青春版，就是青少版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硬件。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个硬件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屏蔽了所有的网络文学。 屏蔽了所有的网络文学。 对，屏蔽网络文学，就是一些很多的一些网文。对，就是小说类，它是把这些全部都屏蔽了。那内置进去的千册图书哈，主要可能就是社科文学，然后儒家经典，然后英语读物、教读、教辅这样的。就是它这个版本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一个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族群。 啊、哦， 对，然后就是 垂直用户是针对于青少年的， 对对对、啊，所以在我理解哈，掌阅发展到今天，其实它除了去要就是比如说做很高的一个市值，是我们要去挣钱， 嗯 嗯、但是它还承担了很多的一个社会的责任和价值， 嗯、 对，那它发展到今天的时候，它对这种社会的责任感其实是很高的，比如说我觉得这种青少版呢，它其实是最对阅读上的一个引导。他是希望我们对，尤其是因为掌阅他的一个用户的一个主力军是90后、 嗯、 是绝对的主力军哈、 嗯、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导大家的一个阅读方向，尤其是我们的这种青少年的很多的孩子，就是他在去看书的时候、 嗯、 其实我们要去为他去做选择的，那这种选择的话对他未来的一个影响其实是很深远的。 嗯， 嗯，对。 那两位对阅读怎么看？ 我理解的阅读哈，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说，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生活工作节奏非常快，我们一直在说碎片化， 嗯， 就是我们平时在公交上在地铁上你会看到很多大家很多就是拿着手机一直在刷各种各样的那种新闻啊，就是它是很碎片化的，但是阅读这件事情恰恰相反，它是把碎片化的时间串联起来，对，因为它是一个很连续性的一个东西，你不管是阶段性的读也好，还是那个持续性的读也好，它是一个串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对，所以我觉得掌阅一直说希望我们能够实现全民阅读这样的一个使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高尚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嗯、 那掌阅除了它也不是只是喊口号， 嗯， 就那在做的过程中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做的其实是有一个公益项目的，就是我们会为很多的山区的一些小学捐赠图书角 啊， 对，然后我们会捐赠很多的那个教辅读物等等。除了这个方面呢，掌阅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项目是从2014年开始启动的，叫掌阅公版项目，掌文学为公，阅经典之版。 嗯， 就是很多人我们一提公版可能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哈。 嗯嗯， 这种公版读物的话就是说它没有版权，就是不会涉及到版权纠纷。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那些名著， 嗯嗯， 比如说我们那些历史的这些很棒的这些读物，就是它经历千年之后流传到今天，但是事实上已经被很多的人其实是遗弃掉了。 对， 就是我们没有拾起我们流传下来的这些文化。那我们这个公版项目呢，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名著也好，经世子集也好，在书店的话，其实你要去买这样的一套的话，它的价格还是很可观的。 嗯， 对，因为而且针对这种名著的一个修复，我们很多的传统出版社也做了很多的贡献和努力。但是呢，像这种经典的，它的这种传承不一定非得是要靠纸媒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我觉得掌阅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契机，就是通过数字媒体，我们去做一个数字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成我们一个电子的读物。 嗯， 为了这个项目，就是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掌阅公版的一个项目小组，是专门来做这些事情。我记得这个是在2014年，正好赶上那会儿是母亲节的时候。 嗯， 对，然后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很经典的读物，是孝经。孝经。 嗯， 对，选择这个孝经做破题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话，也比较有意义和价值。我们当时为了保证我们这个传递给大家的这个，既要保持它的一个经典性，同时呢还要有自己的一些创新。比如说我们希望这种很晦涩难懂的一些读物，那大家读起来会更轻松容易一些。我们就要， 嗯，会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对，我们就要加注解，然后又要加插图。嗯，那这种注解的话它不是凭空而来的。 嗯， 我们不可能就是说自己就是随便的这样去写，我们一定要去对我们的这个作品去负责。那我们的公版小组是专门走访了很多的这种就是图书馆也好，或者是就是一些名家的那种，参考了很多的名家的注解，然后那个去略存优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选， 嗯， 专门的去做了这样的一个甄别，然后完成了一个我们这样一个版本的一个注释，这是我们做出来一个公版。印象特别特别深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员工然后分享给我们的。 嗯， 就是当我们这个公版上线之后，因为我们这个公版是完全免费的。 哦， 对，就是我们希望是把这些东西能够传承下去。我们接到过一个农民工的一个反馈。 嗯， 就是他 他年纪还很小，然后但是因为也是就是从农村出来，然后他是一个农民工，然后他当时给我们去回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激动，他说就是他非常非常想要拥有一套，我记得好像是史记， 对 他非常想要一套这样的一个史记，但是他经常就是跑到图书馆，就是有空闲时间跑到图书馆，然后去看那些，他非常想要一套，但是这一套的价格可能已经超出了他的一个承受范围，对，但是他非常喜欢。在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他在掌阅的那个书城里边发现了我们这个公版读物，就是整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你知道实际就是他是那个就是他有好几册的，对，然后他在这个掌阅的话，就是这几册就可以一下子全部都看到，而且是免费的。对，那其实像他的这种情况反馈给我们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欣慰，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这种努力其实是看得到结果的。对，我们认为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回馈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反响的话，我觉得肯定不只是他一个，就是受益的人应该是千千万的。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掌阅的一个社会价值和责任感，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体现得很好。 那是一个典型的体现。 对。 然后就像二位，我看到这个，然后一进来之后，二位的这个 T 恤是公司的一个，这上面是阅读是 最重要的小事， 阅读是最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小事，对，因为我们你说就是对阅读的看法，其实阅读它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只要你愿意，就是拿起来很多的读物你都可以去读，但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就是还是我刚刚讲到的这种，就是我们被这种快节奏的这样的生活，尤其是我觉得在校生还好，但是一旦你参加工作的之后，这种节奏很难让你真正的静下心来去读一本书。对，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就是阅读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对，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做起来，你会发现其实并不难。 对，把它当做一件小事儿， 是 啊，它是一件挺重要的小事儿。 对， 就是然后我不知道两位也都是90后。 对， 都是90后。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互联网公司，然后我们做这个阅读的产品，然后跟阅读有关的很多的这个项目，然后不知道大家对现在就是年轻人，大家就是这种收看啊，这种看书的这种环境，然后这种场景还有习惯特点，是不是也发生了有一些变化？那我觉得碎片化那肯定是其中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那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特征啊一些变化。 对，因为我刚刚说到其实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受众的话90后是主力军。那其实因为我们也会有那个后台的一个大数据分析嘛。 对， 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会发现，其实一个是在校大学生非常非常的多，对，就是他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群体，另外一个就是白领工作者，但他工作者的他的一个阅读时间一般都是在晚上，就是下班时间就8点之后，他会有一个阅读的一个高峰期。对，这种高峰期可能会在下班的路上，也可能是在家里。对，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峰值。 或者有一个。 对，一般还有一种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对，他的峰值会更明显一些。对，但是在工作时间的话，你会看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工作日的工作时间，那这个主要的一个群体可能就是在校生了。 其实也是都跟大家的生活工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 没错。 对。然后不知道二位的这个平常日常的阅读习惯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也会拿出来大块的时间然后去看一本自己的书，还是也会比如说用碎片的时间然后我去拼接下来，还比如说如果说真的一本书特别好的话，然后我会反复的去看，就是阅读习惯上现在 会有，你说的这种都会有，对， 就都会有，是吧？ 对，而且我们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就是在掌阅的话，每一个员工都是测试人员，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深入到我们的这个 产品 的策划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有什么问题了，我们会直接向我们的测试人员去提 bug， 对，然后他们就会迅速的去做反馈，就是人人都是测试。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就大家都去用，而且掌阅的话就是也会每月为大家提供这样的阅读经费，就是我们就是员工在入职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把他们的那个账号提供给我们，每个月我们直接就会给他做充值。 啊， 对，就是人人都有。然后做充值的时候，就是大家实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阅读诉求，同时然后还能为我们的去为我们的产品去提意见。 嗯， 这是一个很双向的一举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嗯嗯，但是你要看不完的话，我就扣你钱。 也不会， 没有 。那就是我们有没有比如说现在因为可能那个。还是受于场景的限制啊，受于场景的限制，然后大家那比如说我可能有空闲时间，那我在地铁上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人比较多，我看不了，我包括环境人很多，我真的是看不了书，那种 听书 对， 包括有声语言的书，然后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产品， 掌阅是有声的，对，对，他直接就是你在路上，这种很正常，因为我经常在上班的路上，就是看到那个很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在我上班的必经之路上，每天都会遇到一个清洁工，一位大姐，然后她就是身上挂了一个那样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播放器，然后很大声的每天自己在播放那个听书，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现象，你会发现。诶，好像这种阅读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很就是担心就是做全民阅读很难，但是你会发现你在路上随处可见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读的也好还是听的也好，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是很好的，就是你看到这件事情觉得还是很开心。 就是我们的工作，然后真的是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对，就是你看到了这个价值所在， 对 对 啊，这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价值所在。 对， 两位觉得你们有没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感受，就是阅读给你们带来的变化、好处、提升，或者说意义都可以。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读书的意义我们不需要多去赘述，可能每个人对每个人的体会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我可以给您转换一下， 好， 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哈，然后正好我这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例，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就是受众，就是这个书我们是去读的，但是可能很少人去关注写作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对，就是我不知道您看不看网文 啊，创作者。 对，就是会看小说嘛，对吧？对，我觉得这种小说的一个受众群体，因为掌阅的话其实它的大部分的收入来源其实是网文。对，那网络文学它是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青年作家群体。对，刚刚说到掌阅的那个社会的责任哈，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案例。那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网络文学大赛。对，然后这个网络文学大赛针对的一个群体受众是在校大学生，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关注到很多的就是在校大学生他的文风文笔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这次活动就是掌阅也下了很大的力度，然后拿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奖金去支持这个活动。我们整个的这个活动周期的话跨了29个省，然后100所高校。对，就是它覆盖的面非常广，那收上来的这种作品也非常的可观，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非常可观，就是我们这些尤其是在校学生，他拿到这个大赛大奖之后，比如说今年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成效了，就我们去年大赛获奖的这些群体，就是青年作家哈，他们很多的作品就已经被出版社签约出书了，然后有些已经被转为 IP， 然后还有签约影视公司的，就是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成效。那今年的话，我们这个因为继上一届之后，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获，那今年的话也已经开始了。对，然后在这里边打个小广告，咱们因为咱们的受众朋友都是那个青年群体哈，然后我们有喜欢写小说的同学，我觉得机会来了。对，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网络搜索，然后咱们那个掌阅的征文大赛，然后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名，然后提交自己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这个周期跨度也非常长，然后大概应该有8-9个月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那我们的作品在上传之后，一般会在一个工作日之内会收到我们编辑的一个答复。那如果就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继续去做创作了，然后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竞赛中来。因为掌阅的话，其实它提供的这个平台，我觉得非常好。在2017年，我们 只是给这种作者发稿酬，发放稿酬哈，是超过3亿的。 哦， 对，就是下了很大的力度，因为这种青年作家的群体其实它非常大，很多人他可能是职业写手，然后也有可能是兼职，有的是在上学，有的是在工作，对，然后那这种写作带给他们的可能是和我们这种阅读的人的状态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嗯， 就是他写完了这本书，他有受众，我觉得对他这是他的一个意义价值所在。那这种受众也是需要一个平台的，那掌阅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嗯， 对，然后所以打个小广告，有需要的同学们，我觉得可以直接赶快发稿了。嗯， 那这个时候我会有一个疑问，那比如说在这个可能是公司比较长远的战略层面，那么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一直会深耕我们的阅读领域，还是就像比如说刚才小雅提到的，我们会有很多的我们的平台，然后出来的这个 IP， 然后出来的这个作者，然后会不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影视化方面的尝试？ 我觉得这个并不冲突 啊， 它并不冲突。掌阅它绝对是很专注的去在做阅读的这件事情。 嗯， 但是您刚刚说到的转 IP 的话，它其实是一条线。 嗯， 这条线的话，我觉得不只是对公司有益，就是我们挖掘到好的一些作品的话，把 也会让作品的这个价值最大化， 对，去把它扩大化， 啊， 最大化。我觉得这个也是让这个。对这个作品很有意义，然后也会让这个我觉得是对作者的也是一个助力。 嗯 嗯，对， 是 好的。现在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然后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5，我们的节目很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因为都是很多的青年朋友，然后有的是在校大学生，然后关于阅读吧，跟大家分享一句你们的心得，跟大家说一句你们想说的话。 哦，我觉得那就刚刚我们说到的非常非常，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山上的， 就是这个。 对，我觉得就是阅 读 是 最重要的 小 事。 阅读是最重要的小事，我觉得还是让阅读伴随大家的终身，伴随大家的终身学习。 对， 它一定会让你受用终身的。 而且我觉得掌阅的这个使命就是让阅读无处不在，不是它不是一家企业，不是读这一家企业的一个责任，我觉得它应该是全民的一个责任。 没错。 对。 嗯。好的，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次预告一下，在6月26号我们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当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会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精美礼品。然后也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在一周年活动的当天呢，我们不仅会线上抽大奖啊，砸金蛋呐，然后我们还会在线下带大家做蛋糕、看电影，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制作师，带大家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我们在982特别放映厅呢，会邀请大家来看一部跟青春、跟回忆有关的电影。现场的电影放映的现场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抽奖活动，所以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那么接下来呢，也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